庆祝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，旅日朝鲜人祝贺团和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祝贺团5月5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。